好，那我要开始哦。就是说，我们八字，就是，比如说，像我以前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单纯学八字这个东西。那现在呢，我慢慢的就把八字，我会把它跟其他，我会融入其他的概念。所以融入概念就是说，类似像占星学哦，或者 maybe 玛雅或者什么，然后我会把它，当做一种。就是如果你听我讲过，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人就是地球，在地球，所以就会把我们地球在太阳系当中的一个样貌，然后呢，在这个太阳系当中承受了这个日月金木水火土的力量，然后拉扯，所以它就是有一个，当我们出生时的那个当下，那就是一个固定的，它比较像一种个性。然后呢？但是这个太阳系会一直在运作，所以它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就动态，所以我觉得它就是静态加动态。哦，这个是我融入了，就是后来我去看了一些这个天体运行，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有固定的东西跟变动的东西，那它为什么存在？然后呢，在命理部分，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会把它认为它是一种堆叠式的，它就是很多东西你可以一层一层一直把它加上去，那有点像我们自己观测一些东西，像算命，我会把它认为说以前有些叫做计算，那我会把它当做类似像天星学、星象学，所以我会觉得叫测算。就是观测，然后呢，去推算它运行的轨迹跟样貌哦，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对八字学加了这样理解以后，我觉得有这个概念，我来去学习这个东西，对我觉得是有些帮助的，所以会变成说，有时候我们去观察它一样东西，我觉得，有些事情，尤其在如果你在命理学当中，如果你用算对错来去思考。我觉得其实是很难思考的，而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用观察这个东西，然后呢，透过我们的观察对事情的了解，然后来去增加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度，我觉得有一点像那种选举，譬如说每次台湾选举，你可能会觉得今年是蓝军会胜，明年是绿军会胜，那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蓝军的优势在哪里。蓝军的劣势在哪里？蓝军的基本盘，然后外在的因素啊、哦，像这一次绿大胜，可能跟国民党自己平常的问题也有关系，跟什么香港也有关系。那这个东西就会有那种外在环境的影响，跟内在自己的影响，然后跟时机等等之类。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一场球赛，或者是看一场。去看每次台湾的政治，如果我们是台湾人，然后你就会去发现说，你大概可以看到各自有优势，可是你敢去讲说一定是谁赢吗？如果你有那么厉害，那你就压身家了嘛，反正都有赌盘嘛，你管他比例好不好？也就是说，他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彼此有优有胜，那有劣势，可是。还是有一些我们一些很关键的因子，这件事情会不会改变全局？就像最早不是2颗子弹就改变了一场选举，或是有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思考八字这件事情，跟学算命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呢是我觉得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用这样的观念来去学习，而不是就用。对错用是非，那你掌握越多，当然你最后还是要有点推测跟猜测了，不然就不好玩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当你的掌握度越高的时候，你来去推测，我觉得就会越来越准确。这样子，好，那以上呢是这个我刚刚讲，然后因为慢慢的有大家进来，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概念，那如果有一些新进的朋友，我是 Patrick，你可以先看我的 bio，然后你大概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开一个八字的教学房间这样子，然后 好，那李组长呢，他现在呢先忙一下，所以就跟我说，好，那准备呢在刚刚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陆续有进来，那各位对之前的部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就要继续来复习啊，如果有的话，你就请举手哦。好 ，OK， 好，然后好，我继续再往下讲。那我们八字呢，其实它有说，应该这样讲，它的语言，你说很复杂也很复杂，你说它的结构简单也太简单了，因为什么？总共就八个字。那这个八个字呢，就是所谓的叫做八个位置，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宫位，或是说它总共就是八个萝卜坑。然后呢，它的元素有十天干加十二地支。那十天干呢，就是五行哦，因为老祖宗把万事万物简单分成五个类型，就像说食物现在最小是分子料理 ，maybe 以后会找到更小的单位也不一定。那现在好像科学来讲，有些粒子东西最小叫上帝粒子啊，我随便讲哦，因为这部分我不是很懂，我也是就是自己理解。所以简单万事万物就分五种，所以就叫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每一种有一阴一阳。所以五乘以二就是十天干 ，OK。那我的感觉哦，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哦，不一定是对。就是说，我会觉得这个十天干就好像在太阳系当中的行星，有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日月。哦，当然我没有办法明确告诉你它哪一个对应什么星，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外显的一个行星。然后呢，所以是十天干，那地支呢？因为它是地球相对太阳位置，因为地球绕太阳一圈，一年是十二个月，西方是十二星座，中国叫做黄道十二宫，所以呢，它是一个地球相对太阳位置，所以它有点像轨道轨迹。那因为跟地球相对位置，就产生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寒暖燥湿，那这个也就呼应到易经里面的一个观念，叫做凡事就是有相对才会有吉凶祸福。在没有相对的过程，当一件事情单一的存在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譬如说路边那个人很有钱，他跟你没关系，但如果他是你爸，他是你妈，那就很有关系了，对不对？那如果那个人很穷，跟你也没关系。但如果他是你爸，对不起，我跟他讲脏话。如果他是你爸、你妈，那你也有关系。所以很多事情是透过连结才产生关系的。所以这句话，我那时候在陪我儿子看那个青少年读物的时候，看那个阿德勒的时候，那所以看到那句话特别印象。他说，所有的问题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透过有连结才产生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呢，我也是，就是我讲的观点。所以地支的轨道就是它的位置对应的太阳，然后呈现它现在力量的强弱的变化。然后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天干跟地支。然后呢，地支里面再有所谓的藏干，它叫暗藏天干。所以八字就是三层，然后叫天地人，所以天干代表天，地支代表土地，哦，代表位置，代表环境。然后呢，这个环境里面呢，蕴藏了一个什么样的？它这个叫人缘，人就是天地人的人，缘就是这个一元两元的缘哦，天缘、地缘、人缘。那这个人缘呢，等于是地支里面暗藏一个什么样的人缘？所以，如果你之前有听我讲的时候，我都会去把它讲成说。地支天干叫做党主席，地支叫做政党。那政党里面就有很多的组成，很复杂的组成。那有的政党是很单纯的，比如说绿党，它可能就是环保，没有别的。哦，那你如果说国民党或民进党，相对它就成分就比较复杂，所以就会有个天地人的概念。所以你说蓝军里面会不会有绿的？有啊。绿军里面会不会有蓝的？也有，所以这个部分我是用这样的理解，然后来去看待这个天干，然后地支，然后跟这个人员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部分呢，给大家参考。 好，那我再继续哦，就是说，我们呢以日柱的天干来代表自己做一个定位，哦，叫日干。那每一八字里面是四柱，是年柱、月柱、日柱、时柱。那上面的叫天干，下面叫地支。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叫四柱推命。所以我们刚刚呢有一种看法是用日柱的天干对应其他的七个字，但是你可不可以说我们用日柱一个整柱哦，这个天干加地支为一柱，然后呢再对应其他的三柱，这个也是可以的哦。也就是说，所以它其实可以去观测的方向跟面向是很多的。那我跟李组长跟大家分享的是分享一种我们会的，或是我们自己从这个观测当中有心得的面向。那像今天我有在想，如果你之前有上我的课，或是之前给我论命过，你会发现说，这个日柱的天干，我都会讲日柱的天干对应月对应月令的地支，这是我第一个会在意的最大的关系。那其实我常常也在思考，那为什么不是我这个日柱的地支？因为它是在我正下方嘛，它其实应该也蛮重要的。但是呢，目前来讲，我还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分析看出来说，这个日柱要怎么看？那但是我只是会觉得说，日柱对应月令的地支，我会把月令的地支当作是我们从小出生的环境。我们各位可以可想而知，通常我们换一个父母，很有机会我们的个性、思维、思想会有很多改变。也就是说，小孩子要怎么教，每一个小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他就会走出一个不同的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是白纸嘛，像我自己觉得国中以前我都没什么印象，所以我都会觉得小时候我们就是空白的白纸，所以父母就给你乱揉啊，什么揉成杯子啊、揉成碗啊、揉成盘子，所以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影响，就会变成第一个样子。所以这是我自己会把日柱然后加月令地支把它加上去哦。那目前为止我讲的都是一些概念哦，可能各位觉得说跟我之前在李组长在上课的时候讲的部分好像都是讲天干地支五行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哦。那现在来讲，因为我想要表达就是说，我想要提供大家一个思维，就是把那个干支的东西然后加上这意象，然后慢慢让人去理解它每一个位置的一个或者它的用途跟它的作用，或是我们应该怎么去观测它哦。好，所以呢所以有这样的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定位点，就是说你可以用日柱的天干去对应其他七个字，你也可以用日柱，就是像我是庚子日哦，我把我的命盘换上来，等我一下哦。OK， 好，各位可以再往下刷一下，你可以看到我的头像，我的头像里面就是我的八字。那像我的八字，我的日主是庚金，哦，庚金，所以，庚金呢，那我单看我的日柱天干，我也自己有点，但是我也可以单看我这一柱，我就是庚子日柱，然后呢，你再可以跟其他的七个字去做对应哦，所以呢，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部分。所以在八字里面就会有所谓的天干，然后地支，然后再来长干。那我刚刚给大家这个盘呢，是有点细盘，我觉得不太好。各位可以看李组长哦，你看李组长的盘，它就会有很单纯的，就是我们现在先来研究命。先还不要加入运跟流年，就是它的堆叠的变化会越来越大。所以你单看这个本命，就这样李组长讲，它是丁日主，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丁巳，这一柱日柱叫丁巳。然后呢，每一个地支里面有的叫长干，所以长的叫长天干，所以就是我所谓的天地人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在前两次的课程里面也有提到很多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矛盾或卡卡的地方啊，譬如说怎么说，就是说，你用天干来讲，就所谓阳天干跟阴天干，这很简单，甲为阳，乙为阴， 啊，丙为阳，丁为阴，就是13579，这个叫阳数；24680叫阴数。那你配合地支也是一样，地支第一个开头是十二生肖的头是子嘛，所以老鼠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所以你的子为阳，丑为阴，然后寅为阳，卯为阴。哦，但这个呢就是地支的阴阳属性。可是呢，比如说我们就会有遇到说子这个是阳的地支，可是它里面藏的天干是癸水，可是所以它是阳地支里面藏的阴天干。也就是说八字有很多的观念是阴包阳，阳包阴，或者是阴阳五行是同时存在的。你冬天虽然很冷，可是冬天也会有太阳，夏天虽然很热，可是比如说也会有水。举个例子，为什么当然这是我粗浅了解，为什么夏天这么热，然后现在会有梅雨哦之类的。就是说五行来讲，你可以说金很旺的时候木很弱，可是 maybe 金很旺木很弱的时候，它可能会用另外一个现象做反扑，或者它会把所有的木团结在一起，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我觉得呢，这个都是就是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可以给大家参考的部分哦。好，那以上我讲到这个部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那个上来跟我唱一下双簧，不然我一个人在那边这个这边这个独唱。哎 ，Grace OK 吗 ？OK 啊 ，OK。 好，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继续再讲的理解。好，那刚刚讲完概念以后，我都是会比较分享我对一些事情的观测方式。那我们重新来讲，你学八字要注意的一些东西有哪些？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几个东西要把这些符号搞清楚，就是说天干跟地支。那天干很简单，在五行的天干里面，它只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位置的一些怎么讲，就是相生相克。所以你带到你当你了解天干跟地支这个符号的时候，你第一个就要理解生克，就是当两件东西同时存在有对应的时候，这件事情是生还是克。那你在五行的性质里面，当然是只会有单纯的生克这件事情，可是套用在人世间来讲，生不一定都好，克也不一定不好。那这个差别是什么？生就是父母都是爱子女的，但是爱过头了就变溺爱，对吧？好，那克是什么？克叫做减财，譬如说有些树木或是有一些，它就需要你去裁剪它，然后才能协助它生长。哦，这也是一种。好，所以这个呢部分呢，都是我们讲，就是生不一定都是好，克也不一定都是不好，而是八字里面跟中国的哲学有个概念，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一定好或一定不好，要恰当就好，适合就好。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要给大家讲的一些概念。好，那个李组长呢，他说他吃完饭了，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麦克风再讲给他，因为本来都是他讲，我在旁边想说要补充什么，但他突然因为要吃早餐，所以就换过来变我先讲，所以我就先不打乱他原本的节奏呢，就是帮大家再补充一下一些八字的一些概念，这样子。好，李组长 ，Hello， 多谢。 哎，不会。 那感谢所长，那个前面复习了我们所带过的，就是天干地支的一些叙述，就是基本概念的叙述。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前面大家如果还不清楚的部分，我 IG 的照片都有保留之前上课的内容的讲义的部分，就是不论是拍书的内容，还是说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还有作业，那都有循序渐进。那为什么前面会比较枯燥，要请大家撑过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八字它 很基本的架构，就像所长讲的一样，只有八个字，但是它是不断的堆叠上去的一个东西。譬如说我们第一个先八个字，天干十天干十二地支，好，第二层有五行相生相克，第三层有地支长干，然后第四层就是我们讲的十二长生表。那我 IG 里面都有，我们都是循序渐进的。然后第五我们会讲到先观测到你的日主，然后再观测月令的关系。那月令为什么第一要先优先看呢？因为该月令的地支就决定了那个月令所带给日主的相生相克的能量流是源源不绝的。因为你如果在夏天出生的，就是会很热，很比较偏燥热；你在冬天出生的就比较冷。那这股能量会直接影响日主。那也有人会直接有一个好奇的疑问，就是说像派翠克所长讲的一样，日主座的底下的日支是不是影响也很重？对，也很重，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根据我们所学的子平八字，儿子的子，平稳的平，平常的平，子平八字的体系，它会要求先看月令为优先。那地支的日柱的地支也很重要，那以后我们会一起带到。接下来你看，我们就已经堆叠了五层，然后我们往后下礼拜三晚上固定会八点到十点会开的那个房间，会再提到第六层，就是天干五合地支的交角关系，就是冲合这种三合三会这种最基本的概念。讲完了之后，只要大家撑过了这六层，基本上你已经架构完整所有应该要有的八字基础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带看每个人的八字状况，然后来教你们怎么看说这个的互相交互关系是什么。所以前面的部分所有的作业跟讲义都在我的 IG 的照片里面，麻烦前面没有跟到的朋友要稍微翻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要举手讨论这样子。 哦，观众嘛，你看看 你来了，把它踢掉，把它踢掉。等一下，哎，我怎么把它踢不掉？先把它踢掉。OK。好，把它踢掉。 欢迎举手一下。 然后我讲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如果你是新面孔，你可以先看我跟李组长的拜哦。那如果说这边大家对于过去的东西都已经蛮理解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超前进度一下，这样子就往前带，边往前带这样。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吗？那个，哎，我们接下来讲哪个部分？天干五合地支的部分，还是时辰先讲吧， 也可以啊，因为你地支那个你有你有图吗？就是那个 地支有图啊，你说地支六干，你说地支六合六会那个？ 对对对， 那个还没写， 好， 没关系，我来处理一下。 好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理的时候的过程，我就可以先往前。那我先问一下我们目前在台上的这些 speaker。目前来讲，对于我们这个礼拜教的部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往下走。反正我们都一直有录音档，那如果有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回去补课这样子。好，那这个所以 Grace 可以往下了吗？我们可以往下了吗？ 好啊。 那 Anne 呢？ Anne 在吗？好哦，那那个笑嘞，笑嘞。 OK 哦，好，不错，我们有那个三个那个可以跟上进度。那我等一下让李组长呢，他来去准备那个地支，就是天干五合跟地支六合三合的一些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前一两个礼拜已经把金木水火土跟自己日主跟对应的生克的东西出来以后呢，那我现在要先稍微跟大家讲，就是说 每一个对应的五行，就是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食神，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那为什么是十？因为有十个怎么讲？就是说老祖宗说万事万物都只有五类。那人在五行当中，因为只有十天干分阴阳，所以你不管你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其中之一，你在对应其他的也就只有十种变化，对吧？哦，为什么？因为地支虽然有十二，可是地支里面对应的还是藏的天干，所以还是十种，对吧？所以呢，这叫食神。那在讲食神之类呢，当然我前面说过，八字是一个不断堆叠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堆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先从简单，就是说我们先把它分成五类，因为人在五行之中，所以就会发现你老祖宗简单讲，人跟万事万物的关系只有五种，哪五种？就是生我者，哦，因为你不管你是哪，因为五行生克嘛，所以就生我者。跟我生者，克我者，跟我克者，然后还有同我者。所以如果各位之前有在做离组长的功课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在这个在练习食神。那我们那所以其实你已经有点超前进度了，但是我们现在讲说以意象来讲，我们就只把它分成这五种。所以呢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观察这五种这东西是怎么观察，然后呢你就可以套在你自己的命盘。然后所以呢，上面的朋友或下面的朋友，我建议你们可以慢慢的把你们的头像开始呢先换成你的命盘，那我们呢就可以来去做一些讨论。好，那以前来讲，当然以前你如果看过八字的书，他都是会告诉你说，哎，食神是什么星，上官什么星，什么什么星。那我比较不想用那样的方式去解释，而是我把它就是对应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生活来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会把它分成几组，第一组是相生的，生的，所以生的只有，因为五行只有五种对应嘛。所以生的就两种，生我者跟我生者。那生我者不知道，生你是谁？你老辈老物嘛，对。所以生我者就是父母。那我们在食神来讲，它叫做正印跟偏印，对吧？正印跟偏印。那我们说文解字，你就直接想印是什么意思？印就是印章，对吧？就是印章。然后呢还有什么记忆烙印印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印章呢就是一个吸收跟 input， 所以我们都是透过父母来理解这个世界。你如果小时候你出生的家庭很有爱，你就觉得这个世界 full of love， 但是如果小时候你的家庭分崩离析，你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就不一样。但是这个世界是无奇不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狭隘的，用我们小时候生长在15岁以前，或者是到目前为止遇过人世间的经验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样貌，其实都是偏颇的。所以如果你长期有在 follow 我的粉丝专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最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幻觉，但是你的幻觉却是那么的真实深刻，然后印在你的脑海里，然后挥之不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叫做生我者。所以生我者我觉得把它当作父母老师过去，然后是一种 input 吸收。 OK， 好，哦，所以它是一种过去的经验，那你再把过去的事情就当作什么 SOP 规则应该。像我常常讲，印星很旺的人，不管你八字里面正印偏印，天干地支有通根。所谓叫通根，就是说你这一颗食神星在天干有出现，然后但是在地支呢，它也有出现，这叫天地呼应。那地支出现有两种，一种是你的地支主气跟天干主气是同一种五行，听懂这意思吗？好，各位，你看我的 举个例子啊，譬如说我的丁火对我来讲是正官，丙火是七煞，然后呢，你会发现我的地支的四跟五也都的主气也都是火，都是红的，因为什么？四里面藏丙戊庚，有藏火，有藏土，藏金，然后呢，五火里面呢藏的是丁火跟己土，但是呢，天干跟地支的主气相连，所以这就叫通根或者叫天地相连，那这个力量就很强，所以金，然后遇到火。然后呢，这个火的对应我而产生的力量就会非常强，所以也就是因为对不起啊，因为我八字无印星，所以现在在讲印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就不好用命用我的。我来看看谁有印星，我来看看谁有，谁目前来，各位可以换一下自己的命盘哦，来看看谁有印星，哎，没有呢，奈龙格，啊好。目前我看到台面上的都没有。我举那个李组长的八字的例子，你看李组长的八字，他是属丁火，然后呢，以丁火来讲，那个他的生我者是哪一种五行？来，上面的有人可以回答一下吗？以丁火来讲，他的印星是哪一个 ？Grace N 还是李伟老师可以吗？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吗？哎、欸， 木生火 哦，好，太棒了，谢谢，没错。然后呢，你看李组长的八字，他的石柱地支癸卯的卯是绿色的，是木生火，所以他地支有根，我们都会说地支是根。但是如果李组长的八字，他的天干哦，除了他自己本命以外，他有甲乙，那这个就叫做天地同根。好，懂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了哈。好，这个就是好。那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当你有这个印星的力量很强的时候，你就是对很多事情，你会很能吸收力很强。你过于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你很容易印在你的脑海里，所以你这样的人就容易对很多事情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就是小时候我们家里遇到这件事情就这么处理。所以这样的人，他对于规则、对于 SOP、 对于历史、对于一些经验或者重复同样的东西，他会很熟悉，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哦、所以你再把它讲严重就是保守，如果他这个力量过头了就叫保守、老派、传统。但是呢，如果这个力量他用得很恰当，那对他来讲，就是说他很懂得运用过去的经验来处理东西，他很懂得去观察这件事物的过去是怎么处理的，所以他很会去吸收别人的经验，或是吸收老师的精华，或者说老师讲的他都听得懂。那这种人就是 input 很厉害，这个就是生我者。哦，这个就是我想要讲的正印跟偏印。好，目前讲到这部分，各位可以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吗 ？N 可以吗？ 还在跟上中。 好，没问题，没问题。好，那个李伟老师 OK 吗？ 大致可以。 好， 就是、跟大家一起上课。 好好好，谢谢。好，那个一颗小菜菜同学。 我也在跟上中。 好 ，OK， 好，轻松，不要压力哈、哦。就是说，就听听看。所以，印就是印星，就是一个 input， 它的五行呢，就是对应我而已，对应我而言是生我者。所以站在我们正常的生活，就是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我的长辈、我的工作比较资深的前辈，哦的这个位置，那这个叫做生我者。那比如说前两天我论命到一个人，他的印星是他的喜用，那我事后以看一看，他刚好是书法老师，就是给你一个规矩，给你一个框架，哦，给你一个范围，这个就是印星的范围，哦，所以再来不分正印偏印，我们暂时先不分类，所以这个叫做 input， 这叫生我者。OK， 好，那。讲完生我者的另外一个反侧就是我生者， 那我生者是什么？我生者就是我的小孩呀、啊，我的学生啊，然后我教他们东西啊，你的父母教你东西，你的老师教你东西，但是以这个房间而言，我跟李组长就是教各位东西的人。那我要怎么教你？我要说给你听，我要做给你看，对吧？我要李组长还要找资料 demo 给各位看，所以这个就叫一个 output。所以 output 就是你说的话，你做的事，还有我的想法。譬如说，我以前跟老师学了很多八字的概念，我看了很多书，我怎么样把它转化成我自己的想法讲给你们听，是我想要告诉你们我的东西，所以它就是我的意见跟我的看法。好，那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开个会议，主管就问说，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常没意见就是符合团体所有的意识嘛，接受大家讲的共识。但是当你一讲话，就是代表你有意见，就是对于现况有一些不满意或不理解的地方。所以常常你会去很喜欢说话的人，就是意见很多。所以我们而且再来，我生者是你的小孩，你的小孩对你而言是不是未来式？因为小孩第一个还没生出来，第二个还没长大，对吧？它都是未来式。然后还有我现在想要做的计划，哦，我想要执行的计划，好不好？做到一半，所以呢，它是代表一个比较未来的。所以我常常在论命的时候讲到食神跟伤官，我生者就会叫做叛逆、创新、非主流、鸡婆、闲不下来、停不下来，因为我生者就是我一直在消耗嘛。哦，你可以把生我者当作吃东西，所以吃东西，所以那 output 叫做运动。哦，你可以把这两个概念把它意象结合起来，所以只吃不拉就会胖，就懒。所以很多人，如果你以前研究到一些，就想说硬心多人叫懒，为什么？因为它只吸收，不动，不消化。哦，那过劳是不吃，一直在动。哦，每天睡不够，睡觉你也可以当作是硬心，叫补给能量。吃东西你也可以当作是硬心，都是吸收。那 output 就是消化，所以你吃的很少，然后运动量太大，这叫过劳。然后呢，或者说你明明只有一分的实力，你花了五分的钱，花了八分的钱太多，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你的行为不恰当，所以就类似叫叛逆、创新、非主流、鸡婆、闲不下来，而且带一些未来感，所以叫新潮、标新立异。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可能是刺青啊、鼻环啊、额环啊、肚脐环啊、舌环啊，但是现在刺青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叛逆了。所以对于现在而言，比较创新、比较未来的东西，都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叛逆、创新、非主流、鸡婆、闲不下来。那这个想法一样，它没有绝对的好或坏，适合你就是好。有些人适合创新，有些人适合守旧。哦，所以呢，这个叫做 input 跟 output。所以以前在学校，你会发现我们在学生时期的老师，有些老师是很会做研究，哦，他很会做整理过去的资料，所以呢，这个就叫硬心比较旺。但通常这种老师呢，不太会教学生，他自己会收集很多资料，然后自己会研究，但他不太会收集很多资料。然后有些老师是很会屁，很会讲，但是他就喜欢讲课，然后就是讲得很生动。可是你叫他做研究、做资料，相对来讲他好像比较弱势一点。所以他通常有时候需要老师分一些族群。那真的很厉害，就是又能吸收，然后又能够转换成自己的语言讲给我们听。所以呢，这个就是叫我都会讲这个。美国不是有个汉堡叫 in and out 嘛，就是又可以进去又可以出来。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在讲硬心的这个部分。好，那刚刚来，那我们刚好各位可以看到笑哦，就是笑，你可以看我们右下角这个笑同学。那他呢，他是己土，然后他在农历四月出生。那四月呢，这个月是夏天的第一个月，所以本身他的主气是火，所以呢，它就是火生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叫硬心。那所以它就是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 是第一个。那四里面呢要怎么看？因为四里面地支有藏干，它有藏丙火戊土庚金，然后再来火土共生，所以说像己土在四月出生，它就会有三种含在地支的能量。第一种是火的能量，第二个是土的能量，第三个是金的能量。好，以此类推。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可以理解，就对应我之前在帮你看命盘的时候，你可以理解我怎么去讲你的个性的第一个点了吗？ 好像就似懂非懂，还在学习。 好，没错没错，这就是正常的。好 ，OK OK， 但是我们当初看我就是这样子看来的哦。好 ，OK， 所以目前在于我讲这个印星，就是生我者跟我生者这个部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我就全部把它讲完。讲完以后呢，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再拿出来讨论。那第二组呢是克我者跟我克者。那克我者跟我克者呢，这个我把它因为都是用克的，就像我讲的，生不一定好，克也不一定不好。那克我者，我会把它当做什么？就是当做一种教练、规则、群体。同理心，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以前我在学校，如果你在学会做一些会长，那你会发现这个会长、总经理，通常他们的特色，以我自己的观察，他们都是分配资源的人，所以叫正官，然后服气。为什么你会服他？因为你把你就像政府一样，就正官，他可以集合全岛的资源，然后把它分配到每一个恰当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觉得交给他很好，你来帮我们管理。所以正官就是一种管理，就是一种分配资源。然后呢，政治就是众人的事，众人就是一个群体，众人就是一个主流。OK， 然后众人就是一个规则，譬如说现在三级了，啊，出门不戴口罩。现在戴口罩是一个主流，所以呢，这就是一种群体的意识。那群体就牵涉到合群、竞争。比如说，众人当中为什么要选你当班长？为什么要选你当总经理？为什么要选你当总统？就是你是我们看起来这一堆人当中最适合的人，所以他本身有竞争。那这个竞争就是要做得比我们好，所以古代的科举制度，你能够考得上，透过竞争，然后透过我们的科举制度考试筛选出来你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你可以去台大医科或者什么什么，或者其他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电子业，你最优秀的人在台湾你可以去台积电我们只是大概的举例，这个都是透过竞争来的。所以官正官跟七煞克我者本身就有规则、竞争、同理心，为大家着想。所以有一些思想家，像国父，他是为了中国人民着想。那我们觉得他是最为他、最为大家着想的，所以我们推举他为国父。所以这个就是克我者。所以他那再回来讲，就是说。所以各位去思考这个正官跟七煞的时候，就是克我者，它就是一种规则。人多就有规则。比如说我现在在家里，我们只有透过 Clubhouse， 你看不到我，所以我就穿个衣服，穿个内裤，对吧？但是如果我就在家里，就可以跟你们讲话，正经八百讲话。但是我等一下如果出门，对不起，我不能穿这样嘛，我必须要穿的比较得体一点。所以我们出门就要为大家着想，所以它同时有一种规则、自制力跟教练。那以我的理解当然这还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或是不一定都对。以我理解就是说，譬如说小孩子在念书，其实我们看了高中生、大学生小孩念书，难道当然有一些人是绝顶聪明那这是没话讲，那当然是最聪明，那是很厉害。可是其实大家的聪明程度都差不了太多。可是你在学生时代，你发现不管是高中或大学，你发现。念书比较出色的同学，他除了不笨以外，他还有通常他还有一个强项叫做自制力。 就是这个时间大家都在玩，然后他在看书，然后久而久之他比你强，所以这个也就叫做规则、竞争、自制力，所以这个就是观煞、哦、所以那再回来讲，就是他自己带一个教练。那这个东西我是怎么观察来的？我是观察我儿子，像我大儿子，当然我不是跟大家臭屁，就是我大儿子现在在念台南一中，那他今年高三毕业，那其实他就是每天自己在家里念书，然后念到十二点一点，然后我就说你赶紧去睡觉，然后他就是不要，他就自己在念，那超过我对他的一种限制，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讲他，你说他非常聪明啊，没有，他没有办法念医科，他没有。那可是我觉得他的聪明大概到念书的能力到一个程度，但是我觉得真正可以让他成绩维持的不错，会让我们觉得说他是一个不错的小孩、乖小孩，是因为他自制力很强，所以我就会很放心的把这件书念书这件事交给他。那他已经超过我的限制，那可能以他理以我目前理解，我觉得他考得再怎么烂。哦、可能都会有台城青椒，那至少会有城青椒，那我就觉得这一点很棒。为什么？他的自制力，他自己带的教练，让我不用当他的教练。哦，所以这是我自己从他身上观察来的。好，这个部分给大家参考。所以这个叫做克我者。好、哦，那女生呢，遇到这种克我者，哦，在我们台语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拎头给”，拎头给就是拎昂，对不对？所以女生要看这个感情，看正常来讲，但不是只有一种看法哦，就是有一种看法，就是看官星哦，正官星或七煞星。那为什么？因为他是克我者，所以在八字里面，有时候你要谈感情，我们就会看他的夫星哦，就是正官跟七煞星的能量还有位置好不好，然后来去做一个观察跟判断。那为什么女生就有拎头给的喜拎郎？为什么？因为在古代中国思想，出嫁从夫，所以呢，你本来姓蔡，那你嫁给老公，他姓许，然后呢，他的爸妈就变你的爸妈，他家的规则就变你的规则，你生的小孩就跟他姓，对不对？所以呢，你是不是多了一个管你的人？啊，人家说谈感情就会被。女生谈感情就被另外一半管，为什么？就多了一个你的老板，这大概就是这样的原理。所以呢，女生看感情就是有部分，当然不是所有的，然后很大部分的人是看官星、看正官跟七煞。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这是一种制度，就是你结婚了以后，女生结婚了以后就会有一种婚姻制度的制约，所以是不是呼应到我前面讲的叫规则？哦，然后呢？好像你就去了这个家上班，然后这个你就进了这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的规则他就变你的老板，所以呢，这个就是正官跟七煞的部分哦，所以这个就是克我者。好，那么倒回来讲，我克者就是什么意思？我是他的老板呢，对，改了。所以男生看，就是以传统的异性恋来讲。男生看感情就要看财星，因为克我者是正官七煞，我克者是正财偏财，所以我克者就是财，所以然后我克者就是我的老婆。那财呢？这个东西是怎么讲？财呢？第一个有形的叫钱财，哦，所以拎到有钱，你家有钱带财，哦，但是有些人八字有财星，但是不一定带财，哦，那所以。财星不是只有代表财的含义，我觉得财星真正它实际代表年的变的含义叫做变化，哦，怎么变化？那怎么说变化？你有钱，你可不可以下一秒就出国？你有钱，你是不是等一下就可以去买房子、买车子？你有钱以后，你可以马上去 cosplay 买化妆品，你可以去整形，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为什么叫男人有钱就会变？所以财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变，好，就是一种变化。然后呢，女生，比如说男生，我记得我以前谈恋爱，我每次都专科的时候，我就跟我同学讲，有一次我们在聊天就很有趣， 然后我就那时候感情都不太顺利啊，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女生都那么感性，都不理性，捉摸不定？然后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女生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同学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哎，全佑，我觉得你讲得很对。女生呢确实都是很感性的。那我唯一想到一个方式，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呢，他就对不起，我继续讲。所以呢，如果你他给我的建议就是建议我下次交往对象找男生。”哦，因为男生都很理性，哦，就不会有感性的这个问题了，哦，所以也简单的讲，那你再回来讲，女生本来就是有荷尔蒙的变化跟男生比较不一样，所以女生本来就是比较这个变化，然后感性，然后逻辑比较没有逻辑，因为荷尔蒙的跳动这样子，哦，好，所以呢，这个是财的部分。那哎，不好意思，我们刚才上来这个薛里行者，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吗？有要发问吗？哎，他不见了。好 ，OK， 好，不知道在干嘛。好，没事。好，所以我们再回来讲，所以再回来讲财星，所以我认为财星是有形的，叫做财产。那无形的财叫什么？无形的财，我觉得叫做天赋。OK， 天赋的什么？譬如说，你很会。你的艺术很厉害，哦，你家里很穷，但你很会画画，你很会唱歌。就像说，我常常会举周杰伦的例子。周杰伦是单亲家庭的小孩，那他透过他会唱歌，他会写歌，然后呢，他呢从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变成国际巨星。这然后呢，他虽然本身出生可能不见得很有钱，但是他透过他的天赋，让他变成从 A。变成 B， 所以我觉得财呢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就是一种变化，这个就是我克者，所以你有钱你就会变，然后所以有些人会像我常常只要看财星很旺，我就会说这个是迷妹，因为什么？因为就是浪漫跳痛反框架天马行空，因为什么？有钱你就可以变了嘛，有钱你就可以马上去整形，有钱你就可以马上出国，你就可以千变万化，七十二变。所以财星的特色是变，所以是浪漫、跳脱、反框架、天马行空。还有财星就是要梦想，梦想就是离现在很远，所以也是一种变。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圆梦感哦，梦想他本来没车，因为他有钱买了一台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变化，也是一种圆梦感。哦，那也是一种不切实际，所以有些人因为不切实际而大红大紫，有些人因为不切实际而变得迷失，所以他本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好或坏，还是回到我讲的，就是适合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这个就是财星的部分。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四种：生我者，我生者；克我者，我克者；剩下最后一种。这种就是跟我一样的同我者，就是比肩叫劫财，哦，阳对阳，阴对阴，叫比肩；阳对阴，阴对阳叫劫财，哦，那比肩劫财呢是跟我一样的，那跟我一样的就是什么？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兄弟姐妹，哦，跟我一样。然后当然你也可以代表我自己。然后所以一个人的八字，假设他的比肩劫财很多的人。你可以说他很了解自己哦，就是说他长得很完整，他很清楚。比如说，我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不是有个那个卡巴的广告，荀立宁阿嬷呢的腿被轮椅搞毁，都还没感觉。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财旺哦，因为什么？因为他不实际嘛。其实他应该有感觉，但是他完全没有感觉，所以脱离他原本的样子，这个叫做不实际。那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比肩劫财带很重，就是说你很敏感，哦，很敏感，就是你跟在对眼，你就会有感，你的感受力很强。那然后再一个举例，如果我跟出门，每次都有五六个朋友跟我一起出门，那我们一定会很吵闹，讲话比较大声，所以同我者就会代表自己，所以就会变成自尊， 自我，然后固执、本位主义，就是因为你很理解自己，所以你就会对自己的喜好感受度很高。那相对在一堆人当中，就会变成你是最有意见、最有想法，所以呢，在对比的情况下，才会有的时候会变成难搞。但是如果在适用的情况，就叫坚定，叫坚持，然后叫做活在当下。哦，因为什么？你很了解自己，我现在心情好，我想去吃，我就去吃；我想喝就喝，想拉就拉。那这个就叫活在当下。所以呢，五行当中，人在五行之内，人跟万物的关系也就在这五种之内。哦，所以呢，以上是我简单的去讲这个食神的意象。但虽然是讲食神，但是我们目前就先分成这五类，由这五类来去延伸。好，目前我讲到这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讲到嘴干呢。 老师，我以为有问题，就是刚才最后讲到那个同我的部分嘛， 是， 就是有说，如果好一点的那个个性是了解自己，活在当下，那如果稍微比较负面，就很自尊、自负、自我， 没错。 那这个有分是比肩是比较容易形成好的模式，或是劫财是比较容易形成负面的模式嘛？有这种分法？ 好。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分很多层次来去说这件事，但是大部分来讲，你可以观察到一个人，譬如说你的这个五类，就是生我者我生者的这五类，通常对你而言，它会产生同步性的好或不好。也就是说，在你身上，假设在你身上，你很容易这个比肩劫财对你，要么就是正面的，要么就是负面的。听得懂我表达的意思吗？ 哦，所以他可能就只会就是不论是比肩或劫财，他可能只会朝比较好或朝比较坏的方面去走。 我可以说，就是说大部分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最近我又学了一招新招，所以这个新招我觉得可能可以再细腻一点，但是在目前为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你去注意他。通常这个人他不可能同时，他要么就是自负，自我感觉良好，你懂吗？他就有点像天平一样，他比较容易呈现某一面相。那我觉得目前我会，比较用倾向这样的方式跟你分享。比如说自大的人，他就不会，你懂吗？他就自大的人，他就是自大，他就是太过的自信，而他就不会因为坚定而成功。你听得懂我想表达的意思吗？ 可以。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那个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部分？ 哦，我把礼拜三的课程 po 好了。 哦，那李组长，那李组长换你一下。 哎，其实大家对于食神的概念有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把。十天干湿地支那些，就是对于新手来讲，感觉像是外星语言啊，然后把它转化成比较符合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然后我是觉得大家有任何就是不了解或者是听得模糊的东西，可以再请我们再看有没有别的叙述方式可以让你们更清楚的了解。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休息个几分钟，等一下再开始也可以。 好啊。其实对我来讲哦，这边大家休息哦，要去倒水，还是要去上厕所，还是处理事情？暂时我们约着上十分钟没关系。 我们就是11:10再开始好了，好，十秒一下，好，11:10。